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 九六九听资讯， 下午十七点钟陪你继续听资讯。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团结动员亿万职工，积极建工新时代，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加大对职工群众的维权服务力度，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勇于担当，锐意进取，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开创新时代我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有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各国央行对黄金的需求同比增长42%。世界黄金协会指出，这是自2015年来央行购买黄金最多的6个月。分析认为，黄金需求大幅度攀升的背后原因是各国希望从美元转向多元化体系。国务院印发通知，严厉打击犀牛和虎制品非法贸易。深交所表示，增强创业板包容性，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上市支持力度。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表示，在明年，公募基金将纳入个人养老账户投资范围。北京发布通知，违规转租公租房，在5年内禁止再次申请公租房及共有产权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及其团队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小两优900再创亩产纪录，经测产，该品种水稻在试验田内亩产1203.36公斤。去年，该品种水稻曾创造历史。袁隆平表示，亩产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资讯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969，我是乔伊。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爱情的模样是什么形状，我都知道，不多也不少，两个人的心刚好，牵着我的手掌往你的世界跑。我超级喜欢你傻傻模样，温柔的拥抱。我超级喜欢你也爱我的撒娇。准备1、2、3、4，我们的爱最好。手牵着手，唱出爱的

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 是名嘴李咏的英年早逝，让人感叹生命之无常。从幸运五十二到非常六加一，从来都是他出题，谁曾想过被回赠如此匆匆的难题。人们记得的只是那光芒四射的舞台，那潇洒扔出的卡片，张扬自信的手势。今天才发现笑容背后还有刚强、克制与体面。一路走好，手持话筒的不老少年。 天都黑了，你还没有回，我在门外痴痴地等，想着你曾经给我的美，到现在只剩下回声。都谢了，往事被风吹，吹醒那些傻傻的人。既然分手不可以再回，何必再为爱情认真。不能继续珍惜我们的缘分，就让过去的余温渐渐消退，不让你再次看到我流下的泪水，就让它化作无形的伤悲。眼中没有流出一滴眼泪，陪着流星笑容在夜雨，多么害怕让你看到我心碎。眼中没有流出一滴眼泪，静静流动不停的来回，再也不为心疼你而感到慈悲。珍惜我们的缘分，就让过去的余温渐渐消退，不

下的渡口，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向着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清秋时节与金黄的银杏叶最为相配，最近呢去了北京植物园卧佛寺的银杏古树，发现树叶金黄一片，真的是美不胜收，在朋友圈发了很多漂亮的照片，都被大家点赞，心里还挺高兴的。在金黄色的秋日美景，你最想和谁一起去秋游呢？下午的时间段陪你继续来听歌。 我知格继续缠绕，但熄了，我应该走了。疲弱的心跳，每天送迎着你，休息得太少。即使再难服气，也未自有惊喜。这三角太完美，赚不到爱情何以继续送死？原来很无谓招呼你一世，我这么爱人换来没有关系，委曲对着你，你只是循例才输得真彻底。原来很无谓敷衍我一世，爱这种爱人越挨越见鬼，今天只想放低，结束感情未垫底，这不算什么的末世。早该要心死了，换不到正常门票，害苦了岁月燃烧，清醒了我心窝死了，残旧的哭笑，这么没完没了，等不到破晓。终于碰完运气，精神没法凄美，只伤透了元气。望不见远地，何以继续送死？原来很无谓招呼你一世，我这么爱人换来没有关系，委曲对着你，你只是循例才输得真彻底。原来很无谓敷衍我一世，爱这种爱人越挨越见鬼，今天只想放低，结束感情未垫底，再不要再暗个自慰，放下你回复我本来那一切。原来很无谓招呼你一世，我这么爱人换来没有关系，当看着你背影在流逝，只等于目送一切，多一点流泪，多半滴矜贵，无谓于烟灿烂如飞。今天终于放低，我的感情受了洗，送给你昨天的谢礼。 Thank you.

就是你能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想象能够形成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呢相对比较小，能结合当下，同时在做的过程中呢，你自己始终告诉要重点突出，要专一，不能有多目标。 武警北京市总队副司令员喜申柱： 当遇到生死的时候，谁都会怕，我也一样，我也怕，但是我在想，我是军人，必须要用我们的正义，要用我们的能力，要用我们的素质来战胜这种怕。作为军人呢，就是要做到忠诚于人民。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殿龙： 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人走出来走向世界，我们一面在了解世界的同时，其实我们不就是更多的希望世界了解我们吗？所以面对这些不认可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做的应该是有耐心等待，主动展示，主动争取。 让李书福： 因为核心技术啊，是用钱买不来的，而且会越买越被动，越用越依赖，必须要自己研发，持续的创新，迭代的发展。这种路径虽然起步比较艰难，过程啊比较曲折，但前景非常广阔。拿来主义看上去啊很美啊很快，但是不利于我们自身能力的建设。在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方面的差距啊，如果是拿来主义的话，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 降税减费啊，这个大家的呼声非常高，高院长他讲的一个啊，财政赤字率不能够破3%，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死杠杠啊，就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要救急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很多民营企业是吧，他那个国内成本过高，那么他就把他产业转移到海外去了。通过这个改革开放40年，打造了一个全球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是吧，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已经非常完善了啊，那么不能因为啊就有国内的成本问题，我们的产业转移，产业转移也是个正常，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产业转移会不会导致国内很多产业因此而中断了？我想特朗普的这个他的意图，他还希望能够实现他的一个再工业化的过程，就把中国能够排除在外，或者把中国的这个重要性能够降下来。就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应对，需要有这样的眼光。 969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这里是今天969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持人乔伊。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961年10月31号，霍比特人导演皮德·杰克逊出生。1964年10月31号，搜狐董事长、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出生。2009年10月31号，北京国安第一次夺得中超冠军。2010年10月31号，上海世博会闭幕。2011年10月31号，世界人口总数达70亿。2014年10月31号，第一个世界城市日。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将在深秋的黎明出发，伴着铁皮车厢的摇晃，伴着野菊花开的芬芳，在梦碎的黎明出发。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余晖从记忆的指尖滑落，